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27集，黑魂疑云。 黑魂堡吗？ 江瑶远远望着长街尽头那座黑色堡垒，发现那堡垒整体呈现出一个封闭的椭圆形，远远看上去像一滴凝结于迷雾中的巨型黑滴，散发着某种神秘气息。 要进这黑魂堡需要什么证件吗？ 江瑶回头转向白纸，开口问道。 哼，这儿又不像人类社会里的拍卖会，哪里需要证件那么复杂呀？只要能进入鬼市，就有资格参与拍卖会。不过在入场时，一些必要的登记手续倒是少不了的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呗。 白志掩嘴轻笑着，不过随即又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表情顿时认真了几分。 话说回来，黑魂堡里的警卫十分森严，如果有闹事的，怕是根本没法活着离开那里，我们还是得多加小心。就算镇魂石真的出现，也暂时不要轻举妄动。 我知道。 江瑶一脸凝重地低下头，说实话，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夺取那颗镇魂石，而是要查清这魔石出现的源头。既然这次镇魂石是作为拍卖品在鬼市寻求买家，那么就势必会有卖家的存在，而这个卖家或许便是当初咒杀青鸟，在地界掀起腥风血雨的罪魁祸首。 不知道镇魂石的卖家会不会出现在现场，如果对方不亲自出现，那么就只有潜入主办方鬼牙组打探卖家的消息了。但凭我和星月现在的状态，恐怕…… 江瑶想着，抬头看了眼边上的陆星月，却见对方的脸色也是好不到哪儿去，之前足足10个小时的特别挑战已经耗费了两人大量的法力，要是再在这拍卖会闹出什么事，在这种森严的警卫下，怕是根本没法全身而退。 算了，到时候看情况吧。话说饕餮和三足他们…… 那个江瑶，还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。 正想着，白志的声音忽然再次从旁边响起。江瑶回过神，转头一看，发现白志正犹豫地轻抚着左耳上的钻石耳钉，脸上似乎有些过意不去。 其实我这次来鬼市，除了和你们一样想知道镇魂石的事之外，也有些其他情报想要打听，我想我恐怕暂时和你们分开一会儿。 啊，没关系，不用顾忌我们。不过你一个女孩子在这鬼市真的没问题吗？ 江瑶有些担心地问道。 没事的，只是去打听点情报而已，很快就会和你们会合的。 白志笑了笑，将手上的面具戴在了脸上。 现在离拍卖会还有1个小时，你们也可以在这自由交易集市逛逛，咱们1小时后在拍卖会场见吧。 说完，白志对江瑶和陆星月点点头，随即转身离开了。 还有1个小时吗？最好能找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会儿。 江瑶叹了口气，疲惫地揉了揉眉心。 星月，接下来我们……星月，你怎么了？ 江瑶转过头，却发现陆星月正沉默地注视着两人身后的小巷拐角，神情警惕。 那边有人过来了。 陆星月低声说着，不动声色地在掌心中幻化出一条淡金色的钩索，戒备在两人身边。而江瑶闻言也是不由紧张了起来，他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拐角，心中盘算着可能的应对之策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而江瑶和陆星月的神经也是越绷越紧。正当两人全神戒备之时，忽然看到两道身材高大的人影出现在了拐角阴影之中。 你们是？ 江瑶望着前方那两名头戴面具、身披灰色斗篷的人影， 忽然微微一愣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总觉得那俩人影似乎有点眼熟，尤其是其中那个走路大摇大摆的家伙，姿态像极了某个万年嘲讽脸的红发男子。 哎呀呀，你们两个总算活着出来了，知道我们为了找你们这两个扯后腿的费了多少功夫吗？ 还没等那两人走近，嘲讽的话语便从其中那名戴着恶鬼面具的男子口中传了过来，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语气，江瑶甚至都不用看那人的脸便已猜到是谁来了。 是你，饕餮啊。 一想到饕餮那家伙之前连招呼不打就玩人间蒸发，江瑶不禁气不打一处来。 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之前你们究竟去哪儿了？知道我和星月差点就没命了吗？ 知道啊，你们不就被关在那霍斗的肚子里，差点被消化掉了吗？ 饕餮呵呵一笑，伸手摘下了脸上的面具，一脸好笑的瞧着江瑶那张生气的脸。 霍斗的肚子里啊？ 江瑶微微一愣，似乎还没反应过来。 哎，你呀，还不快点谢谢我。 饕餮把手一摊，像是对江瑶的茫然很是无语。 要不是当初因为我出手帮你们两个挡了一劫，你们俩早就在那异空间里被柱子砸死了。 帮我们挡柱子？难道说当时那只撕开天空的手是你？ 江瑶脸色一变，顿时恍然大悟。 还有那只盯着我的红色眼珠也是你？ 你才发现吗？哼，若不是为了救你们，我也不会特意弄脏手把那霍斗的肚子给抛开了。 饕餮撇撇嘴，睥睨地拍了拍手上的灰说道。霍斗是一种稀有的妖兽，体型巨大，形似黑犬，周身缠绕着锈红火焰，也因此总给周围带来祸端。此时饕餮边上的那名男子也伸手摘下了面具，露出了三足那一张严肃冷漠的脸。那霍斗以吞噬能量为生，饥饿时甚至会钻入三界缝隙边缘，将一些异空间一口吞下并逐一消化，但在腹中能量充足期间，他则会暂时陷入沉睡，变得消停不少。此次他作为拍卖品被鬼牙祖带来鬼市，而你们就被当成了让霍斗消停的粮食，以所谓特别挑战之名被传送进了他的肚子。 竟然还有这种事啊！ 江瑶惊愕不已。 鬼牙祖他们为什么要把鬼市的参与者当成这妖兽的耳食？难不成所谓的鬼市只是满足他们杀欲的幌子？ 哼，鬼市当然还是要办的，只不过他们的目标客户可不是你们。 饕餮瞥了眼小巷外那些在长街上游走的人群，冷笑道， 今年的拍品可不一般，他们早就把他们认为有资格参与竞拍的客户定向邀请过来了，而为了确保今年的拍卖会不出差池，他们便设计了这么一出闹剧，把那些觊觎镇魂石的不稳定因素一网打尽，顺便投喂那霍斗了。 仅仅是为了这些就费尽心思设计特别挑战，甚至还提前发出邀请函吗？不对，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 江瑶皱着眉分析道， 如果真是为了投喂霍斗，当初他们也不会设置鬼市邀请函这道门槛，对他们来说耳食不是越多越好吗？而且这一次收到邀请函的对象无一不是泛泛之辈，都是有一定实力的家伙，这其中或许……哎，现在再纠结这些也没用，只能静观其变了。 陆星月摇摇头，转身看向三族。 说起来，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霍斗肚子里的？ 我们找到了鬼牙祖的卫队长象蛇，从他口中撬出来的，当然用了点手段。 三族说着又意无意地看了眼饕餮，后者耸耸肩，压根懒得解释。 我们知道你们被关在霍斗身体里后就来找你们了，而要救出你们就必须破开那霍斗的肚子。 三族一边解释着，一边上下打量了一圈陆星月，见他似乎没受什么伤，神情这才稍稍放松了些许。 不过索性还是赶上了，我们也算没白忙活一场。 我就说之前把我们卷出裂缝的金色风暴怎么那么眼熟，果然是你。 陆星月叹了口气，一抬头发现三足正注视着自己，不由心虚地移开视线，轻声嘟囔了一句，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了。 我说过我会替青鸟照顾好你的，另外这次镇魂石的事我也不可能视而不见。 三足抬起头远望着长街尽头那座黑魂堡，碧色的瞳孔深处隐约闪过一丝寒意。当初害死他的那个家伙，我一定会亲手收拾他。 谁？ 陆星月警觉地转过身，刚要将手中的光锁挥向传出动静的角落，却见一个胖乎乎的人影扑通一声跌了出来，随着一阵法术光芒的闪过，只见那人影摇头一变，转眼间便现出了蛤蟆的原形。 你是蛙冕？ 江瑶瞪着那只穿着斗篷鬼鬼祟祟的大胖蛤蟆，立马想起了当初在幽冥界见过的那只蛤蟆鬼差，而眼下这只本应在幽冥界的鬼差竟然又出现在了自己面前，这让江瑶心中不由忐忑了起来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该不会阎王他又打算…… 别紧张嘛，活死人。 蛙冕说着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装模作样地拍拍身上的灰，清了清嗓子说道， 蛙冕大人，我会来这儿可不是为了你。瓜哥哥，再说了阎王大人他忙得很，也没空管你这小…… 似乎是注意到了前方饕餮那张不耐烦的脸，蛙冕的官腔才打了一半便被饕餮用眼神硬生生地堵了回去，憋了老半天说不出话来。 别扯淡了，说正事吧。 三足摇摇头，硬是把话题掰了回来。 你之前混去黑魂堡附近有打探到什么消息吗？ 关于这个蛙冕正好要和两位大人说呢。 蛙冕回过神急忙上前两步， 镇魂石的消息虽然蛙冕没打听到，但是蛙冕发现了另一个不得了的情报。 蛙冕眨了眨绿油油的大眼睛兴奋地说道， 蛙冕终于找到了那批被劫走的思念能量铁。